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0.9， 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杰克堂，刚刚在这边的镜头看到这边一个摄像头好像有点挡住我们的主要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心情来收听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呢？好像每次的开场都很愿意这样说，是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很好奇在晚上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的这个时间，你选择在十点答录机来和杰克堂相遇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刚刚经历了什么，今天这一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虽然今天是一个周六，但是今天的这个周六和往常的不太一样，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今天还是一个上班的日子。虽然今天在北京已经有了秋高气爽的氛围，所以也会有一叶知秋的一种稍微悲戚的感觉。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你所在的那个城市今天带给你的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从一片落叶开始。哎，有点矫情是不是？如果听完这首歌可能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时间的流转，四季的更迭，但是如果停下脚步从一片落叶开始，你可能会发现更多。所以这算是我们今天开场曲，也算是我们的主题曲，来自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欢迎大家和我保持互动。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 忽然间停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最后的那个弹拨的那种感觉还是蛮有落叶的感觉的，但是除此之外你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凄凉的氛围，你只会觉得好像还很欢脱。所以谁说从一片落叶开始一定是要营造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呢？话说回来，为什么要以从一片落叶开始作为主题？为什么要从一片落叶开始呢？因为秋天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秋天意味着天气转凉，秋高气爽。可能说到秋天这个词之后，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各种各样和秋天有关的回忆，或者形容词，或者是某篇小学语文课文《故都的秋》。最近特别喜欢去提到这篇文章，是因为小的时候在看这个《故都的秋》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北京的秋天应该是北京一年四季当中最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的一个季节，因为虽然我不是在北京出生长大，但是离得也不远，在天津，算是一个北方姑娘，所以对于北方的秋天是有很多的迷恋的。再加上自己的生日也应该算是属于秋天的一部分，所以好像对于秋天就会有格外的好感。于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一片落叶开始。那从一片落叶开始，我们就不妨说说对于秋天，或者说如果你不喜欢秋天，你也可以说说不喜欢秋天的理由。总之我们今天话题非常简单，就是聊季节的更迭，心情的交替。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卤机，我是杰克堂。刚才已经看到很多的小伙伴们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点点名吧，比如说如果如不爱，还有稻草人，凤翼人家，还有喵喵小许仙，盛盛柔情小手歌，还有李是我爱人，还有天，这是什么字？感觉像玉，但是又好像少了点什么啊！不管了，总之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对不对？我现在至少看到了三个撇，恐龙妹、海虹、魔哥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不管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希望可以和我一起用语言、用音乐，或者哪怕是一种静默的态度，来去跟随音乐流转流动起来。 Flute Les Ames 听歌。 Who has the time to have the time to teach a stranger what you like? Every beginner's the same. I don't even remember their names. I had a line memorized, but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Missing what we had, wishing we could get that back. You see me, you want me, you conquer.We will see who's stronger. I don't need to talk you through it. We're locked into it. Our love speaks like water. It's fluid. Laid your eyes on this vast and wild land. All you ever wanted was me,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The way you move so fluently, you learned my body with your hands. You spoke my native tongue, and your war was won. You see me, want me, conquerWho's stronger? I don't need to talk you through it. Oh, you're locked into it. Our love speaks. speaks like water. It's fluid. Floyd， 嗯，如果翻译过来，应该算是流体或者流动的意思。我会愿意把它翻成流转。流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它是和一滩死水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流转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是你不会陷入到一个死胡同，在那里打转打旋。而是你知道，就算你现在身处一个犄角，但是你依然可以知道，因为有流转，所以水流活水会把你带动起来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你就不会恐惧，不会觉得担心，也不会觉得走投无路。所以流转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同时其实生命本身就是在流转，就好像四季更迭，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从一片落叶开始。但前提是你要真的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在流转当中的，因为转动就会有机会，就会在转角遇到爱。好吧，不说那么多所谓鸡汤的话，很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从一片落叶开始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说说秋天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美好的，有一点惆怅的，或者是什么样，很期待可以和我分享。欢迎大家在花椒上面留言，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场景。可以看到一个老式的唱片机和我们复古的小台灯，还有后面的大大的节课堂和一个前面的也不算是很小的节课堂了。那如果假如说你还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名字叫做一块节课堂，块儿油花烟水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都可以。看到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那让我想一想，要送一首歌给你们。其实啊，马上就要放假了，但是呢，这一周应该算是最难熬的一周，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因为呢，意味着要上七天的班，才可以迎来一个彻底放松的十一假期，所以大家要加油加油。但是没关系，在加油之前，在给自己打气之前，我们依然还可以在这一刻脆弱一分钟。 雪中不要走，让我脆弱一分钟，要多久才能习惯被放手，马克杯空了，暖暖的温热却还在我手中停留，勇气不要走，给我理由再冲动，去相信爱情就算还在痛，为了一个好梦，梦里有人真心爱我，陪我快乐也陪我沉默，没有无缘无故的痛，承受越多越成熟， 受，哪怕被幸福一再反驳，也要相信伤痕累累其实只是在琢磨，能让你为之一亮的我。 来自林宥嘉，脆弱一分钟，就一分钟可以吗？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期待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我们今天聊的是从一片落叶开始。其实不管是从哪里开始，我们刚才播放的那首歌《脆弱一分钟》，突然间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在聊天。这位朋友呢，最近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当然我已经和他相识多年了，十年怎么样也有了。十年前的他是一个乐观开朗，充满了各种无限可能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很有热情的年轻人。在前段时间见到他的时候，见到他之前，我先接到了一个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的他说话的声音有一些疲惫，问他过得好吗？寒暄了几句之后，终于不再硬撑，而告诉我不太好，感觉自己快抑郁了。听了听他所描述的那个状态，好像真的有一点接近所谓医学诊断当中的抑郁状态，失眠，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最重要的是似乎好像没有了生活当中的敏感和热情，好像觉得一切都可有可无。当听他诉说着自己的那种烦恼不甘和对未来的恐惧，对过去的后悔，而他唯独忘记了还拥有现在。对于很多陷入困境的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最容易忘记的就是现在吧，会对过去有所悔恨，陷在过去的那种回忆当中不可自拔，或者对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因为这种不确定而把自己困在原地动弹不得，似乎忘记了拥有现在就意味着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死胡同，就好像前面只有一条无尽的一个死胡同，我们怎么才可以拍拍他的肩，告诉他转身看后面有一整个世界。但是在转身之前，不要对对方说哎呀别难过了，有什么好难过的，不过就是些大不了的事儿，振作起来。不，我想也许他需要的就是这一分钟的脆弱，而我们作为朋友、亲人、爱人，可以做的也只是陪伴这一刻。啊，好像说的有点伤感了，好像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哎呀，突然间看到镜头里面的自己，刚好有一道光影这样斜下来，所以就会感觉还很秋天的样子呢。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今天的北京光影效果实在是太好，从树的缝隙当中稀稀嗦嗦的树影会让你觉得啊，很多的那种丰富的色彩全都被折射出来了。所以让我们继续来去感受、感知、得知平淡而珍贵的一天，得知平淡珍贵的一天。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它用得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天一天当中，但是知晓却不愿。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一下，这一束光影是来自于哪里？很希望下一次在直播的时候可以复原，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可遇而不可求。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一束光也太有感觉了吧，为什么今天的摄像头有这样营造的效果，就会觉得很秋天，有那种光影斑驳的感觉啊，感觉自己好像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显得更文艺了一点，好像说话的态度 都要稍微的装腔作势一点，开玩笑了。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花椒的直播间，并且还关注了十点打卤机，比如说我看到了江湖第二，还有龙骨禅师，谢谢你们的关注，还有刚刚的12320我心永恒798，欢迎你们。还有很多新进入到十点打卤机的朋友们，比如说渐渐穿心，还有魏细莲，花椒用户84945281，还有 Our 是吗 Mr. G 同学 F801E 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的，我们从一片落叶开始却不知道到哪里结束，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开始是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遇到什么样的人，在这样一个秋天又会产生发生什么新的故事。从一片落叶开始，从一片落叶开始，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分享，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述说，都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等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的小提板，因为这个就在不远处。等等，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啊，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啦。还可以留言互动，看看还有谁和你一样在十点钟10:30:58的时刻选择了十点答录机，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跟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化音随机的16个字。好了，所有要完成必备的事情都说完了，那接下来就是聊天的时间。刚才说到了一个朋友的故事，也不能算是故事吧，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情，而这样的心情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那样的一个闪刻，一个闪念，似乎想要去寻找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先别想那么多，来点甜的。 Watching the video that you sent me, the one where you're showering with wet hair dripping, you know that I'm obsessed with your body, but it's the way you smile that does it for me. It's so sweet.Your eyes pull me under. 透过眼皮穿透过来。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回应一下杨杨杨杨，应该是五个羊，对不对？因为中间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羊的图像。这首歌好听，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weet。 你好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然后已经到了 Sweet 这样一种甜蜜的时刻。甜蜜的时刻未必是那种啊超甜的，然后甜腻的，它也可以是淡淡的，或者像刚才那首歌一样的，甚至是有一些融化感。诶，就好像杰克糖一样啊，杰克糖可不希望是那种甜腻甜腻的感觉，就好像听我的声音也知道应该不是属于这一种，糖分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希望带给你的感觉有一丝丝的甜意就可以了。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刻板的印象，比如说当说到甜，就会觉得是一种腻腻的感觉；当说到秋天，就会觉得秋风扫落叶般的凄凉，但是一样会有秋高气爽，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从一片落叶开始那首歌一样，也可以是欢快的雀跃的，也可以有阳光透过树缝洒落下来温暖你。又要听歌了， 刚才看到了杨阳阳，这是第一个今天晚上说话的人。我发现了，今天好像大家更喜欢默默的听歌听节目，很少有人互动，这是为什么呢？我刚才还想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可能是已经工作的第六天有点累了，或者你在上学，或者你是上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马上就要放假了，要到假期了，好像一切都在养精蓄锐，蓄势待发，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只是呆呆的看着听着感受着也好啊。同意，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互动，是不是愿意说话，是不是愿意关注，是不是愿意送礼物，我都希望你最舒服的状态。就好像有一些歌听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画面感，比如这首《云端》，你会在哪儿听呢？ 无限的飘，载着我快乐妄想。 秀达人生送的挺你，好像不管多晚，在十点打洛基总会看到你，老朋友了，你好。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了十点打洛基，比如海阔天空，还有村姑 孤村姑娘，嗯，还有梧桐树，还有 Start H 帅的掉渣渣，好景常在，开开心心，李建波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路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是从一片落叶开始聊的，刚才已经听到了云端，这个距离，其实你会觉得听王菲唱歌，就会觉得哎，她的声音也仿佛是来自云端，所以她的这样的声线唱云端这样的歌，好像再合适不过。说到这，突然想起来，那个时候王菲和陈奕迅一起合唱的《因为爱情》，也算是红遍大街小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个人观点啊，这两个人的合作总是听上去怪怪的。因为在我的心里边，我会觉得每一个歌手他们的声音出自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所谓的那种距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觉得王菲的声音就好像是来自于云端，在天上，而陈奕迅的声音呢，你会觉得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对你说悄悄话一样。不知道杰克堂的声音算哪一种呢？你愿意告诉我吗？我很好奇啊，好像扯得有点远，但实际上大概是说这样的一种氛围。每一个人对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哪怕是一首歌曲，哪怕是同一个季节，理解也会完全不一样。我好奇的是你的角度。既然大家都想以一种舒服的放松的状态来迎接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刻啊，两天，那我们就一起听听歌，放放空。 Neon lights shine bold and bright. Buildings grow to dizzying heights. People come alive at night in places we won't walk. Children cry in love and play. Slowly hair will turnWe will smile to end each day in places we won't walk. Places we won't walk. 来自 Bruno Major. 不知道听这样的歌会不会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看到小王子76说， 觉得这一束光带来了欢快，和秋天美丽的风景一起定格在美薇的身边啊，真的。因为你刚才是不是有发现我在跟光玩游戏，就是我想知道它到底来自哪里，就是应该是可以，如果路过的话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却不知道这是哪一束光，刚刚好好就是以一个非常美妙的光影的姿态在这里，所以就玩起了游戏啊。杰克堂的声音等于治愈加感性减做作，哎呀谢谢这是把我刚才对自己的总结强化了一遍。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会像某种季节的话，我在想自己会愿意像哪一种。可能因为现在是秋天的缘故，所以刚好觉得很融合很契合，就会想说秋天就很舒服，因为它是一种很爽快的直爽的状态。反正今天你们没有人，大家不爱理我对吧，感觉在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今天格外的寂静，但是呢又看到很多的朋友默默的关注，默默的发礼物，当然还有小王子七六非常配合的响应。所以我在想猜测大家应该现在是已经放松到只想好好的听听歌聊聊天，所以杰克堂也就开始放松的自言自语起来啊。从一片落叶开始，想到了什么呢？想起来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和最要好的朋友一个女生，初中同学，秋天来了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踩在那个金黄色的落叶上面，因为到了一定的季节，再深秋一些的时候，落叶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就会被清洁工阿姨扫成一堆一堆的堆叠在路边，而踩在上面就会有沙沙作响的感觉，那种清脆的酥酥的声音和凉爽的空气混合到一起，你就知道这是秋天来了，是秋天独有的信号。对，其实就算这些你都没有体会，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秋天来了，国庆节就不远了，好开心。小主无双儿，谢谢你的夸奖，声音好听啊。还有利诺想到了银杏叶，好看的叶子，好看的形状，这首歌有意思，来自魏如萱梦露。 灵魂高贵又神圣，想到得到房本，有些肉身一气呵成，像未世纪的吻，不用叛逆梦露，不然你甘心当宠物，当花束太通俗，留不住你脚步，你厌恶美丽也于事无补，孤独是梦中的恐怖，每处有我，谁都是梦醒的产物，嫉妒妄自其实都在贪图，谁都想 电音的味道加进来，哇！突然间看到了，羊羊羊羊羊送的掌声，送的女神，送的喜欢你，谢谢你，我也喜欢你们，梦露， 梦露，纵然也甘心当宠物，当幸福太拘束，留不住你脚步，你厌恶美的模糊变猎物。 到有电音的部分就可以谢谢杨洋送的各种各样的礼物，还有渊海子评述关注主播，我是杰克堂，你正在收听的是十点达洛基，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魏如萱的梦露，是不是很有趣的一首歌呢？今天我们聊的是从一片落叶开始，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达洛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达洛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最后还要谢谢五个羊的关注，在明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依然是杰克堂和大家相伴一个小时，应该算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直播，很开心可以陪大家到最后，也不知道明天的你们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应该说会很丰富多彩的吧。而到了明天晚上，那种雀跃的心情应该是难以掩饰了，因为马上就是7天的小长假，而7天小长假的前一天晚上应该是最开心的，就好像放寒假暑假的时候的头一天啊，感觉一切负担都没有，好像离交作业还早着呢，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好好的计划一下明天晚上或者国庆假期的7天时光，怎么去挥霍，怎么去浪费，和谁一起去浪费呢？嗯，是的，马上就要下播了，现在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送给你们什么歌好呢？这首吧，天已黑，那白天也不远了， 呼吸被几圈冰冷空气，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 最后一首歌有点寂寞是吗？因为刚好可以安静一会儿，想一想天黑的时候应该去想的事情。我是杰克堂，如果你意犹未尽还有想要和我说的悄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汉音，随机的是6个字，让我们明天晚上再见，晚安。 天已黑，趁机他。